贝尔决定留下来照顾野兽，他开始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它，开始慢慢地了解它的故事。贝尔小心翼翼地踏进了野兽的领地，他用双手抚平野兽的眉头，他用温柔拥抱野兽的脆弱。野兽问他，你觉得如果再多一点耐心，或是长久相处养成了习惯，你是否会爱上我？可我已经爱上了你了，贝尔这样回答。他在触摸到野兽外壳下的善良时，也触摸到了他的爱情。 然而因为迟迟没有贝尔的消息传来，在村镇的那个一直对贝尔求而不得的恶毒男人 Justin 决定，他要带领村民们一起讨伐野兽。在 Justin 的带领下，他们一群人到达城堡，组织起了对野兽的进攻。 野兽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此时已经对野兽产生了感情的贝尔没有选择站在村民的那一边，而是坚定地站在了野兽的一侧，驱逐了这些无理的人。然而贝尔终究只是个小姑娘，她阻止不了玫瑰的最后一片花瓣落下，野兽重伤身亡。 贝尔因为野兽的死亡落泪，他俯下身去亲吻因为沉寂而显得脆弱渺小的野兽。野兽因为这一个饱含爱意的吻复活，并且恢复了英俊的王子的模样。城堡里一切被诅咒的事物也都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野兽的面目是他原本丑陋心灵的外化，随着善良的觉醒和爱情的降临，他变成了美好的样子。而贝尔，她是灵动的、活泼的、雀跃的，她美丽、善良、勇敢，她是世间一切的美好。贝尔是照进野兽阴暗城堡的那一缕纯洁的光线，是净化她灵魂的那一只清澈的流水，是她命中注定的爱情。 爱情能把一个男人变成野兽，也能把一个丑陋的人变得高尚。在故事的最后，王子与公主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在迪士尼的童话里总是这样。 在他16岁生日的日落之前，他将被纺锤划破手指，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之中，只有真爱之吻可以将他唤醒。 小公主诞生之际，马林菲森对她施下恶咒，国王的下跪祈求中，他看似为小公主留下了醒来的一线生机，但国王与马林菲森都明白，唤醒公主的条件世上并不存在。 There is no true love kiss，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爱之吻。 小偷骗取仙子马林菲森的感情，割下她的一双翅膀献给人类国土的老国王，借此得到赏识，获得王位。马林菲森在成长中逐渐成为森林王国的守护者，但也因这背叛内心变得冷酷无情。为了报复，他将不可能被解开的诅咒下在了新生的小公主身上。 他暗中观察着这个孩子，谁知竟变为悄悄照顾着小公主的成长。随着他慢慢长大，马林菲森与公主艾若间的感情越来越深。马林菲森想要收回诅咒，然而他早已没有反悔的机会。 艾洛陷入了沉睡，王子没有爱意的亲吻无法唤醒公主，马林菲森后悔了。 There's no true love kiss， 可是谁也不知道你的心会在哪一刻被谁温暖感动。即使内心早已雪覆冰封，不知在寒冷幽暗中独自度过了多少漫长的时光，也终会有一刻，他会在你毫无察觉之时被重新唤醒。 马林菲森在公主额头落下一吻，公主在他转身之后睁开双眼。 他曾被仇恨蒙蔽双眼，以为世间再无真爱，可未曾想过，原来人世间这最美好的感情会有一天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心里。 马林菲森用自己的吻唤醒了公主，他以为自己此生将不再拥有的温情 早已在与艾若的相处中不知不觉被唤醒。翅膀重回身边，森林王国将重新焕发出生机。恰如马林菲森的内心由冰冷幽暗变得温暖明亮。 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不止爱情这一种，也许曾因各种原因觉得自己不能再拥有爱，不值得再被爱，但爱从未从我们的身边离开。你所不经意的时候，他人的温情始终都在。 终有一刻，你发现自己其实可以游出冰冷深海，头离开水面的那一刻，仿佛从寒冬腊月走向春暖花开，久违的明媚日光一寸寸落到身上，你如获新生。 终有一刻，你会被驱散心中所有阴霾。你听说过终极死亡吗？身上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但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将你遗忘，你的生命便化作一缕灰烬，真正消失在人间。 在《寻梦环游记》里，在人间死去的人们会化为亡灵，在另一个美丽的世界继续生活。在每年的亡灵节，人们在灵堂供奉逝者的照片，摆上万寿菊和美味的食物，在墓地到家里的路上撒满金黄的花瓣，欢迎家族的亡灵回家狂欢。 鞋匠家族的12岁墨西哥小男孩米格从小热爱音乐，在亡灵节这一天，他因触碰歌神的遗物一把神圣吉他而意外地进入了亡灵的世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和他的宠物狗丹丹沿着花瓣桥踏进了亡灵们生活的土地。 在神秘而梦化的亡灵世界里，米感与一位落魄歌手艾克托相识，开始了一段不可思议的音乐之旅。这场以音乐为线的探险串起了背叛和遗忘，也穿插着惊喜和感动。 在这个世界里，他重逢了失去的母亲和祖辈们，也揭开了家族音乐禁忌的秘密。原来艾克托正是米格的曾曾祖父，那个毅然追寻音乐之梦而被从家族罩中撕去的人。米格的曾祖母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快要将他的父亲遗忘，艾克托也因此走向彻底消失的命运。 米感为了唤醒曾祖母 Coco 的记忆，俯身在曾祖母 Coco 身边深情弹唱歌曲 Remember Me。 曾祖母和米感的合唱令人潸然泪下，亲情的呼唤让艾克托留了下来。终于米感一家解开了延续几辈的误解与心结，一家人的团聚让人沉浸在温情之中。 电影中充斥着的童真也让人动容，米格充满稚气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孩子活泼的天性和可爱的执着，最后老去成为亡灵的 Coco 在父亲艾克托面前也成了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天真小女孩，一声甜甜的 Daddy 治愈了不知道多少人的心。 了解墨西哥文化的人都知道，电影的主题正是拥抱了墨西哥的亡灵节文化。在多数国家，死亡的意义总与痛苦相伴。正如奥克塔维奥所言，我们不会轻易提及死亡，这个话题太过严肃，以至于和悲伤、压抑、恐惧密不可分。 而对墨西哥人而言，这却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每年的10月31日至10月2日，人们装扮成骷髅在街上狂欢，夜晚举家在墓园里唱歌跳舞，氛围祥和安乐，充满欢笑。《寻梦环游记》引领着我们走向墨西哥的亡灵节文化，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死亡的意义。 死亡永远不会是爱的终点，永远不要忘记你爱着的人们。 期待过漫天大雪吧，整个世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静静地下，周围全是白色凝结成的，显得静穆、严肃、圣洁。 故事的开篇便是这样一幅画面，两个小女孩在雪中打闹，快乐而单纯。可是故事发生了转折， 姐姐失手伤了妹妹，从此欢声笑语消失了。姐姐自责地将自己关在房子里，不问世事。春过去了，夏也走了，秋天路过，冬天也没有停留。时间过去了，转眼间两姐妹就长大了。 画面一转，便到了姐姐艾尔莎加冕之日。艾尔莎心里忐忑，害怕自己的秘密被发现，被当成怪物。艾尔莎小心翼翼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可是在知道妹妹安娜将要订婚的时候，情绪难以自已，将整个王国变成了一片冰天雪地。正如她想象的，来宾们神色一变，用惊恐的眼光看着艾尔莎。艾尔莎于是痛苦地逃离了她从小生活的地方，悲伤地构建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冰雪王国。 艾尔莎走了，妹妹安娜悲痛欲绝，想要把姐姐找回来，于是和山民克里斯托弗踏上了一段奇妙而惊险的路途。在这个可以拥有奇妙能力的世界里，存在着一颗颗石头一样的地精，存在着一只活蹦乱跳的驯鹿，存在着一个将头摘下来的调皮雪人雪宝。安娜和这些可爱的生物一起找到了姐姐的宫殿所在，一起打败了姐姐造出的巨大怪物棉花糖。 或许我们会以为两姐妹相见定是其乐融融的戏码，可是这里不是的。误会的种子早在童年就种下了，加之各种情绪的叠加，气氛一时剑拔弩张。妹妹面对姐姐冰雪的攻击没有后退，就像明明被姐姐的能力所伤还坚持去找姐姐玩耍的小女孩一样，那种对姐姐的爱是不变的。终于两姐妹重归于好， 可是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眼前，冰天雪地的阿伦戴尔是否能重新回到原来的风景如画呢？在经历一连串的波折后，姐妹俩都成熟了，决定回到那个不负温柔的王国。解铃还需系铃人，虽然并不清楚方法，但还是要试一试。 妹妹首先想到的是王子，然而王子并不像童话故事里那样完美无瑕，而是原本就带着私心与安娜订婚。那一刻安娜顿感无助，是艾尔莎想尽办法将安娜从那个迷茫的世界里拉了回来，最后用一滴真爱的泪唤醒了沉睡着的阿伦戴尔的美丽景象。 迪士尼的结局常常是美好的，大家一起击败了困难，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可是《冰雪奇缘》告诉了我们，真爱不只包括爱情，还有亲情。 如果闭上眼还能看到驯鹿跳跃的身姿，明明都要融化了还在安慰安娜的雪宝，其实自己并不厉害也要帮助安娜的克里斯托弗，还有在绝望中建造宫殿的艾尔莎，一个个那么鲜活， 甚至还能听见开头那稚嫩的在所有的一切发生之前那样单纯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在心底有细微的回响。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安娜这样问艾尔莎。 今年春天，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头号玩家》上映银幕， 精美的画面，震撼的特效，庞大的世界观，最吸引人的就是其中无数的彩蛋，对众多电影和游戏的致敬。 而在11月的荧幕上，我们将看到迪士尼版本的《头号玩家》《无敌破坏王》系列。 破坏王拉尔夫，一个身处在80年代出品的经典街机游戏，快手阿修中的大反派，他是游戏里唯一的大反派，每天的生活就是在游戏中大搞破坏，而后被英雄快手阿修及时赶到进行修补建筑，受到居民夸赞，包揽一切荣耀。 所有的居民都厌恶他，他也厌倦了自己的生活，单纯的以为自己获得一块奖牌就能够得到尊重，便决定离开闯荡其他电子游戏的世界。在途中他结识了英雄使命的冷酷队长和来自糖果赛车游戏甜蜜冲刺的小女孩云妮， 然而美好的旅途总是短暂的，快兽阿修由于失去了破坏王，被认定为系统错误，遭到封禁，所有人面临失业流浪的命运。而破坏王则把英雄使命中的致命昆虫意外带到甜蜜冲刺中，几乎将世界毁灭。 破坏王扭转乾坤，平复了灾难，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英雄。在回到快手阿秀游戏中后，他也得到了众人的青睐，过上了憧憬良久的幸福生活。 为什么说他是迪士尼版本的头号玩家呢？在这里有许多街机时代的人物登场，吃豆人和核心幽灵，超级玛丽的大魔王库巴和蘑菇人奇诺比奥，街霸的春丽和龙，刺猬索尼克等等等等。 而在影片中，迪士尼将他们进行一次再创造，反派联盟集会正义酒吧，观众熟悉的英雄角色产生互动，去标签化，去扁平化，游戏里的反派们和正义一起抗击外星飞蛾。 不光反派如此，就连游戏里的正派英雄人物，影片也向我们展现他背后的一面。游戏厅关门了，街霸里的龙和肯相约在酒吧喝一杯，英雄使命中的英雄喝醉了，抱怨工作的乏味和无聊。 电影游戏与生活一下子拉近了距离，那些英雄们会疲惫，会困扰，会迟暮，会死亡。与荧幕前朝九晚五为生活奔波的我们是多么的一致。 不知道电影院放映结束，万籁俱寂，空旷的荧幕闪着微暗的亮光，那些上台表演的英雄们会不会也下班躲到酒吧里，在灰暗的灯光下喝一杯小酒，脱下面具谈谈生活和理想。 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回到童年， 我们无法返老还童重温天真，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寻找一颗童真的心， 我们可以再一次用一双澄澈的眼睛看世界。 我们一起去寻找童话中的完美世界， 我们一起去创造现实中的美好结局。 我是主播王琦， 我是主播轩逸，代表责编四月，编辑李毅，制作思毅安可，记者景晨、博潇、雨晨、世顺、维嘉、妙玲，感谢您的收听，就等下周的妹小六 来约会你们吧。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好，我是张旭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篇随笔。时光总会记得那些走过的痕迹，曾经以为你是我此生仰望的天空，当过去成为过去，你只是路过的风，吹起了落花，惹了相思。季节流转处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载着昨日的旧梦一路漂泊，旅途中遗失的美好现在只剩留恋。细雨岁月，你是我此生遥望的那一弯新月，月缺月圆，难以回到如初。转身之间忘了真实的自我，又听到秋虫的鸣唱，多想回到过去的时光，多想时光能够倒流。怀念，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哎，这谁做的衣服啊？这袖子扣子也太难扣了吧。 还是我来吧。哎，小伟往这边避过来点，你看这不就扣上了吗？ 顾潇，怎么会是你呀？你回来了。哎，你真的回来了，好久不见。 是啊，好久不见，最近过得好吗？ 好着呢，谢谢你从美国回来参加我和小轩的婚礼，我真的很害怕你不会来。 说什么呢，你们的婚礼我必须要参加呀。 你回来我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我去看看小轩吧，他应该快好了。 嗯，我再整理一下就好了。你去吧，小轩肯定高兴坏了。哎，等一下，手机忘拿了。 哦，谢谢。 你手机的壁纸是我们第一张合照吗？ 对啊，成大摄影师和我拍的第一张合照，我当然一直留着呀。 你别打趣我了，兄弟，今天说好了咱不醉不归。 好啊，没问题，我先走了。 哎，顾翔，你回来了，几年没见更帅了，来快坐会儿，我这化妆还有些时间呢。 小轩，好久不见，你才是越来越漂亮了，你和程浩太般配了。 谢谢啦，结婚还不得打扮得美美的呀，是不是羡慕了？那么久没见，顾潇你可得抓紧了，赶快找个漂亮的女朋友才是啊。 嗯，我吗？我还不急。 什么急不急的，你都多大岁数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也不让我们省省心。 你这口气和我妈妈似的。 话说如果不是程浩妈妈催程浩，我们还没那么快结婚呢。 嗯，是吗？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和他说如果我们结婚你一定会到场的。 你们也该结婚了，他可是高中就和你表白了呀。 我高中的时候不是拒绝他了吗？ 我记得。 而且你知道程浩的情书写得多烂吗？每次都是开头特别打动人，其他的简直不能看，真是奇怪，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的。 我以为是程浩死缠烂打才把你追到手的。 程浩没和你说吗？其实， 哎，小轩姐，准备好了吗？时间差不多了，快该新娘入场了。 哎，高三二班顾潇同学，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 不是吧，我们好歹从初中开始就是同学了，你不会还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吧？你好歹要给我准备个礼物吧。哎，连隔壁那公认的校花白小轩都送礼物给我了。 那你和我要什么？找咱们班花要礼物去吧。 小气鬼，你就说你准备了吗？ 我当然。 程浩同学，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是啊。还真是说班花班花道， 你们俩刚刚说我什么坏话呢？ 没有没有。 生日快乐，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谢谢。 你继续和顾潇聊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顾潇，你看看人家班花都送我礼物了。 哼，那太好了，那也不缺我这一份了吧。 你说什么呢？ 哎，程浩，你看外面下雪了。 真的，这恰恰说明我的生日很特别呀。 有的时候我会想，十年之后我们会不会还是这样，在一个飞雪的日子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笑嘻嘻的讨要礼物。 学霸顾同学，你怎么又和林黛玉一样多愁善感了？我只是想要个礼物好吧。 你放心吧，我准备了，下课回宿舍拿吧。 这还差不多，谢了兄弟。 快滚回自己的位子去上课了。 哎，最后跟你说一件事情，我想和白小轩表白。 哦，表白？ 对，可是有个问题，你让我打篮球可以，你让我画素描可以，让我写情书，我实在不行，你能不能帮帮我？ 哥哥呀，情书总得自己写吧。 顾大才子，你帮帮我吧，求你了。 好吧，好吧，记得啊，请客吃饭。 那我肯定不只写一封啊，以后都要你帮忙了。 你倒是得寸进尺，我可只负责给你写个开头啊。 也行吧，你可得认真写啊，哥们儿的终身大事就交给你了啊。我先走了， 去吧去吧。 昏黄的灯光下，顾潇低下了头，拿起笔转了两圈，他撇过脸望向窗外的飞雪。接下来的每个夜晚，顾潇都是如此度过。清冷的光线笼罩他白皙的脸，他垂下眼，叹了口气，摊开一张纸，小心翼翼地写。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说，跟在一个难以接近而又永不回头的后面紧追，这就是他所经历的爱情。而我的爱情何尝不是这样悄然而至。 顾潇皱着眉，一张张草稿纸被卷成团扔在角落的箱子里，渐渐堆积成山。 哎，陈浩，我们去上自习吧，你之前不说有好几个题不会吗？ 走吧，你可得好好教我啊。 陈浩，你等一下，我有话要和你说，你可以不用再写那些东西了，我还有很多弯路要走，还会失望于许许多多的满足，一切都要等日后才能显示它的意义。 什么？哎，白小泉你别走啊。哎，顾潇，白小泉什么意思啊？ 这是德国诗人黑塞的温泉疗养课，意思是兄弟你表白失败了。 啊，这就失败了吗？ 是啊，看来校花暂时不想谈恋爱。嘿，好好学习吧。 不行，顾潇，是不是咱们情书写得不好啊？啊，今天白小轩拒绝了我，我必须自闭一下。 可拉倒吧，我写的开头肯定没问题，出问题的肯定是你，你写的情书多烂呀。 顾潇啊，我是真的很喜欢白小轩。 我知道啊，可是喜欢难道就能在一起吗？ 哎，那您有喜欢的人吗？ 我没有。 怎么可能，就没有哪个女生能入你的眼？ 陈浩，你小声点，在自习呢。 别聊了，做题吧。 顾潇啊，这些题我真的做不来。 你冷静一点去分析它好吗？你看这道题，审题找未知量，设成 X， 然后…… 哎，我没心情做。 陈浩，你有我想教你吗？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未来是什么样你怎么知道？白小泉也没说你们没可能吧？ 你的意思是我还有机会对吗？ 当然了，你应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好，这道题怎么做？ 来，设完 X， 然后根据图形性质找到垂直关系。对，然后这样设一个 Y， 然后把这个方程带进去。哎，对， 那这道题呢？ 你也太笨了吧，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哎呀，我上课时候要么在画画，要么在修图，所以没听课啊。 其实啊，能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挺好的。 我要学美术和摄影，这样以后就能一直给你画画，给你拍照了。 拉倒吧，现在嘴甜还不是因为除了我就没人给你做题了？ 当然不是，我也想变得和你一样优秀，这样我才能一直和你做朋友啊。 说什么呢，你放心好了，咱俩那叫友谊地久天长。 窗外飘着白雪，自习室却温暖依旧，天光有些暗淡，像一条淡灰色的宽阔的河流从窗外倾倒在两个少年的脸上，他们年轻的心弥漫着青春淡淡的酸涩，还有冬日微微的暖意。 哎，顾潇，我在这儿。 哟，顾潇，浩哥这大学四年每节课都在门口等你呢，也太暖了吧。 浩哥还单身呢，喜欢就去追啊。 算了算了，有你在谁敢追啊。我先走了，下周见。 拜拜。 顾潇，我给你买了零食。哎，你刚刚跟那女生说什么呢？ 没什么，走吧，我等会儿还有课呢。哎，对了，我之前问你出国的事情，你真的想好了吗？ 当然，我肯定要和你在一起啊，我们一起去美国嘛，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说好了，我只是怕你反悔啊。 好，哎，接下来我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上次的摄影大赛拿一等奖了。 真的吗？那太好了。 来，咱们晚上去吃饭吧，你请客啊。 好啊，还可以叫上小轩一起呢，咱们好久没聚了。哎，我每次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啊，都在想能和你们一起考到这所大学真是太幸运了。 当年你美术和高考考的都很好，其实我原本以为你会去考体育的呢。 成大摄影师， 谢谢你顾校，如果不是你我肯定考不上。 咦，行了吧，大学都快毕业了还谢我呢。 哎，你看前面的银杏叶，哇，金黄色的也太好看了吧，咱们合张影吧，我还没和你一起合照过呢。 嗯，是吗？我都没察觉过。 我数三二一啊，你能不能别冰块脸，笑着多好看。来，三二一， 来给我看看。嘿，不错哎，我比你好看。 行行行，你最好看，我一会儿发给你吧。 嗯， 程浩，顾潇。 哟，小轩，好久不见。 你们这么久都没找我玩，我还以为你们都忘了我也在这个大学读书了。 当然不是，这不最近我们都挺忙的嘛，而且咱们教学楼离得也太远了。 全都是借口。你们接下来有课吗？一起走走啊。 啊，小轩，我还有课，你们俩先走吧。程浩，我先走了。 路上慢点，下课了我去你们教室找你。 好。 哎，程浩，还说什么我们教学楼离得远，你看看新闻学院那么远，你还不是天天去找顾潇？ 那能比吗？顾潇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难道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对对对，我错了，下次你下课我来找你好吧。这样吧，晚上我们请你吃饭，我上次比赛拿奖了，你来赏个脸。 这还差不多。程浩，上次我和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考虑好了，只是没什么。 嗯，所以你的答案是？ 嗯，白小轩，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程浩的女朋友了。 哎，不过我一直有个问题，为什么我高中追你你不答应我呢？ 其实我高中挺喜欢你的，人长得帅又有才华，但是看到你那时候不求上进的样子就想离你远一些。 现在呢，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优秀？ 对啊，我还记得顾潇天天帮你补课，你才进步了好多。 是啊，多亏了顾潇，现在的你才会这么喜欢我呀。 那我可要好好谢谢顾潇了。哎，对了，晚上不是和他吃饭吗？我们可以晚上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嗯，好啊。 秋日的微风卷过，恩爱的情侣牵着手走在银杏叶飘落的小道上，白小轩笑得很甜美，像金秋时节透过枫叶的暖阳。程浩的思绪随落叶翻飞，他轻轻牵着这个高中就心悦的女孩，心中也暖暖的。爱情总是来之不易。 哎，程浩，小轩，你们怎么才来呀？我都点完菜了。哎，程浩，我今天下课可没看到你啊。 哎呀，不好意思，我给忘了。 这有什么，没事。 顾潇啊，我们要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你也得一等奖了？ 不是，你听我说，我和小轩在一起了。 哦，程浩都没说呢，什么时候的事儿？ 最近，不过是今天才确定的。 好啊，恭喜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挺意外的，不过我为你们高兴。 谢谢你的祝福。快上菜吧，我好饿呀。 今天开心，大家喝点酒吗？ 当然要喝。 那程浩，你还出国吗？ 我还没问小轩呢。小轩，我和顾潇想出国，你觉得怎么样？ 出国吗？程浩，你能不去吗？我不想和你刚在一起就分开，你可不可以陪我久一点啊？ 可是这样的话…… 好了，程浩，不用说了，我先去接个电话吧，你们先吃着。喂，妈。 潇潇啊，出国的事情你想好了吗？你前几天说要问问阿浩，你们商量好了吗？ 不用商量了，我自己去，阿浩他留在国内。 啊，这样啊。潇潇，你怎么了？心情不好？ 没有啊，我挺好的，我只是舍不得这里的朋友嘛。 是舍不得阿浩吧？你有几个朋友我还不知道吗？ 您别说了。 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吗？你要是不想出国就别去了。 妈，没事儿，我在国内待着也没意思嘛，而且这个机会难得，我帮他争取到了，没想到他变卦不去了。 你要是找个朋友陪着你，我也放心些。 妈，您放心吧，我出去多学点东西也好。我在外面吃饭呢，先挂了。 好吧，你决定了就好。算着日子，下个月就得走了，你自己好好准备着。 知道了，放心吧，妈。挂了啊，拜拜。 顾霄，菜都上了，再不吃可就凉了啊。 程浩，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我还是想和你说，这次机会很难得，我希望你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一些。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还记得吗？你自己说过这是和你前程有关的事情，你现在你反悔，为了小轩留下来，我也没办法。 顾霄，你生气干嘛？少出个国能怎么样啊？你这样说不就是怪小轩不让我走吗？ 程浩，你冷静点。顾霄啊，我是不会出国的，但我又不想和程浩异地恋。这么说可能有点自私，但是我只想他可以陪着我，我害怕他离我那么远。 我知道了，我当然尊重他自己的决定。顾霄，你别生气。对不起，是我反悔了，我们还能再商量啊，也不是非出国不可吧，你也可以留下来啊。况且你一个人出国怎么放心，这些年咱们还没分开过呢。 商量不必了，你也尊重一下我的决定吧。你看你们俩在一起的事情是临时通知我的，你不去美国了也是临时通知我的，是我顾晓能和你商量什么？ 顾晓，一码归一码，我和小轩也是今天才在一起的，我们刚在一起就告诉你了，你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你谈恋爱总不是今天拉个女的就当女朋友吧？你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不照样没和我说吗？ 顾晓，你又在扯些什么？我和小轩怎么在一起的，为什么要跟你说啊？这是我和他的事情，你真的是…… 程浩，你少说几句。顾霄啊，程浩也没别的意思，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你也别怪他反悔了，都是我的错，他是关心你，你别想太多。 对不起，当然不是你的错，是我不冷静了，我也没别的意思，但是程浩今天把话说绝了，他的事儿我再也不想过问了。 是程浩不冷静了，我向你道歉。大家好好吃一顿，你也快出国了，大家好好珍惜这聚在一起的时间才是啊。 小轩，他不能就这么一个人走了，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程浩，顾霄一向都能照顾好自己，你也别瞎操心了。 对啊，你们俩在国内好好照顾对方就行了。 顾霄，你真的不能留下来吗？ 抱歉，我早就想出国留学了，而且这和你程浩没有半点关系了。 顾霄自顾自地站了起来，他看着窗外发呆，他的旅途不会改变，最多也只是少了一个人的陪伴罢了。邱妙金在蒙马特遗书里说，远离不是放弃你，只是无法再接受你以我不愿意不合适的方式来对待我，不愿意待在一个一点都不美丽一点都不符合我本性的关系里。日子就这样飞逝，在岁月流转中的人们显得如此渺小。顾霄过得很平静，却也很自由，直到收到那一封请帖，他才坐上回国的航班。 啊，婚礼要开始了，第一次当新娘我还有些紧张，走吧顾霄。 等等，你刚才说你们的恋爱其实是什么来着？ 哦，其实大学的时候是我和程浩表的白，他原本还犹豫不决呢。 哦，是吗？ 啊，你怎么了？ 没事儿，只是我在美国这几年都没怎么和程浩联系了。 其实他很想你，他总是和我提起你的。 那他怎么没有联系我呀？ 程浩是个很别扭的人，而且他习惯了你从小到大的陪伴，他自己可能也很自责吧。 也许吧。 好啦，尊贵的客人，先不聊这些了，接下来呢你就乖乖坐好，给今天的新婚夫妇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别想过去的事了，我先去准备，婚礼马上开始了。 顾霄叹了一口气，慢慢坐了下来，音乐灯光，他看着新郎新娘上台宣誓，交换戒指，拥吻，新郎新娘满带笑意，甜蜜温暖。顾霄听着台下的掌声，带着满心的祝福与过去的一段岁月告别。顾霄走上前拥抱了程浩和白小轩，他递出自己的礼物，一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纸，